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吵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间时段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其实这会儿说晚上啊，还是有点牵强，因为这会儿从我们直播间的窗户望出去呢，外边阳光明媚的啊，大有这种夏天的味道。 是的， 这会儿呢已经立过秋了，所以这个绝对的温度呢没有盛夏那么高了。 没错，当然这是晚高峰的时段啊。外边还是天光大亮的感觉，一种夏天的味道。确实夏萌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是从这个节气上来看，夏天指的应该是立夏到立秋之间的这段时间。 那已经立过秋了，我们生物钟呢也就将会调整到进入秋天的这个节奏当中来。比如说有人就要说贴秋膘了啊，多吃点啊，因为冬天去储备一些能量和脂肪了。 是呀，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温度呢，现在来看啊，有目前白天最高温度还会达到29啊，甚至30度以上，天气呢还是会热一些的，但是没有说在这个入伏的时候那么的闷热了。慢慢的大家就会感觉到秋高气爽的这种意味越来越浓厚了。 是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夏天还没有完全的远离我们，现在还是夏天的感觉。 是的是的，人都说这个秋老虎有的时候也挺厉害的，虽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的雨水较多啊，但是温度高起来的时候呢还是会让人挺难受的。今天我们聊一些夏天味道的话题吧。 是的，也回忆一下这个夏天大家最难忘的事儿，可以说说从体育的角度和生活的角度，您这个夏天最难忘的是什么呢？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可以关注听听 FM 的聊天室，正在开通当中，跟夏萌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这边也给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经历了频繁的降雨之后，今天北京的雨水是终于按下了暂停键，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还是夏天的感觉，尤其是中午的前后体感较为闷热。此外呢，明后天北京有可能还有一轮降水的过程，需要注意防范。 那最近呢北京雨水还是挺多的啊，昨天夜间随着雷雨云团的抵达，那北京又是大风又是大雨，打雷闪电的还怪吓人的。再次也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大家尽量不要去山区啊、浅山区或者河道这些危险的地带去进行停留游玩等等的啊，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城里边转转吧。 是也是看到了8月16号9点的时候啊，海淀区是出现了局地的强降雨的这个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 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是经过了该路段的时候被困，车内两人经过救援人员和群众这样的一个努力是救出。8月17号早晨，根据北京海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相关的善后工作已经开展了。 其实今年雨水特别多哈，像这样类似的消息呢，也不仅仅是今年夏天北京才遇到的。我记得2017年的夏天，当时的这个雨水也特别的大，我们在一些这个路段呢也是遭遇到了积水呀、或者车整个就泡在里边，人也困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所以呢，我们、通过昨天晚间的这件事情，也再一次和大家去进行一个知识的普及吧，就是在暴雨的时候，如果人在车内应当如何去自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要记住的一件事，就是趁着水位线还没有到达车窗玻璃的最低点，千万千万不要直接开门，因为水压会非常大的， 对， 洪水呢会瞬间就灌满我们的车内。那这个时候最好的一种逃生的方法呢，就是赶紧的把车窗给摇下来，我们从车窗逃生。那如果水位线的涨幅呢已经来不及摇车窗了，从两边的玻璃下手。记住啊，千万不要敲前窗玻璃，因为它是用来抵抗水的冲击力的。这里呢有两个办法，用脚去踢窗户的顶部，或者呢把这个座位上的头枕拿下来，它这个头枕下面不是有两根那个金属的棍子吗？ 对， 用它去敲玻璃和门的下方连接处。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而且能够很快速的敲破车窗逃生。还有一点需要记住的，就是敲碎车窗的一瞬间，大家要记得一定要憋口气哈。 是。 以及车内如果有一些什么很轻容易浮起来的东西，记得抓在手里，因为便于从车窗逃出去之后可以快速的浮在水面上。 没错，希望大家记住这些小妙招，保证自己的安全。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这边有朋友已经回忆起来了，唯有战斗说了孤安保级成功，进入到了争冠组里。另外奥运会他记住的印象最深的是苏炳添的9秒83的好成绩啊。 如果说要问到今年夏天和体育有关的最难忘的事情，我想大家的这个记忆点应该大部分都是落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尤其是中国军团上佳的表现，给大家带去了很多的惊喜，很多的感动哈。生活当中难忘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就各不相同了。也欢迎大家呢，不光是去聊一聊体育上您觉得难忘的事情，生活当中的事情呢，我们也想知道。 这边看到了小狮子，他的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刚才看到了是忙忙碌碌的七月，让他喘不过气来啊。那您是干什么职业的，这么的累呀？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也提到了在生活当中觉得夏天呢还是比较的充实的。从康乐自身的这个感悟来讲啊，夏天我认为最难忘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自己成功的减掉了5斤的肥。 你通过什么手段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 上下班骑车 啊。平时饮食也控制吧？ 饮食说实话没怎么控制，就是骑车。然后呢，夏天的这个感觉啊，同样也锻炼了我坚强的意志。就是在大太阳之下当时我就在心里边告诉自己，康乐，如果你能在这个点儿骑车往返我们电台和家来回这么骑，大太阳之下你还能够忍得住的话那你什么困难你都能够战胜。 每蹬一下就告诉自己我瘦了， 是每蹬 一下 瘦了，感觉到脂肪在流泪。 多说这个夏天减肥啊，其实是因为高温嘛，有利于咱们减肥的，加上夏天可能不思饮食啊，是一个减肥的绝佳机会。 夏萌，这个夏天你在生活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呀？ 最难忘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奥运会的时间而产生的一些事情吧。总而言之，我这个夏天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呀。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设计了跟话题相关的音乐，今天来聊一下这个回忆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有一些关于夏天的歌曲 还挺多的，其实 对非常多， 不知道一找还有不少呢。 没错，就是今天我们在每一个时段都给大家带来一首应该都算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吧。那第一时段咱们马上进入到宁静的一种感觉吧，夏天总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静谧的感觉， 尤其是夏天的夜晚哈。 是夏天的味道 滚烫的岁月总是让人难以清晰曾经路过你的热情，曾经读懂你的多情，熟悉的感觉却忽然感到陌生，那段真诚的岁月就这样从此僵硬冰冷。可否让梦想像向日葵那样坚持到底？可否让梦想像放飞的风筝那样牵着一根线，把所有的忧伤与烦恼通通扔到荒原，让诗情画意真诚的种子撒向漫山遍野呢？好，马上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宁夏》。好，有朋友晨晨已经猜出来了，我们要放这首歌。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只要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只要让我握住你那温暖的脸。 知了也 睡了，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里面。 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我之前去宁夏旅游，结果在景区里到处都放这首歌 了，是吗？这是简称啊，宁静的夏天，正好和咱们这个宁夏就碰上了。 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我握住你那温暖的脸。的夏天，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哎呀，我想在夏天当中给大家带来宁静的感觉，我第一印象就是一杯冰镇的汽水， 嗯， 喝完以后了，全身都变得非常的宁静。 嗯，尤其是这个到了夏天啊，大家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可以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来一杯冰镇的饮料，享受夏日的时光。 而且我觉得吹空调的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呢，一旦到晚上降温之后，吹着这种复古的电风扇， 嗯，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宁静的。 嗯，你知道这个复古电风扇它有一种就是自己独特的声音或者是噪音吧， 啊， 就嗡嗡嗡嗡嗡嗡嗡那种打开的。我有一次在一个这个音频的网站当中，还特意看到了有不少人啊，会特意去下载这样的声音。 是，但是我也发现了，好像伴着这样的声音，往往还有点催眠的作用呢。 它是白噪音嘛？ 是， 就是人在这种白噪音的状态下很容易疲劳。 没错，就是一种宁静的感觉。 嗯， 这边北京五号线他说了夏天最难忘的事儿，他说能说说减肥吗？啊，你也是减肥成功了。啊，当然我减了5斤，我这算是肥吗？好像这个我只能算是骑车带来卡路里的消耗吧。 先刷脂，然后再增肌。 啊，这边东芝哥说进来就赶上我们的现场的演唱版了，是，我们今天四个时段都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今天的话题也聊一聊， 嗯， 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 嗯，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在体育上的事儿啊。这边， 天哪，大家都在发夏天的小虫子， 哎呦， 太难受了，我特别怕虫子。 蜻蜓你也怕吗？ 这些图片我都不敢看。对，我 啊，这是哥大爷。 对，哎， 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我最难忘的事儿，那是好几个夏天之前了，还是我小的时候，也就是十来岁。我记得有一个夏天，那一天好像是要下大雨，天阴了下来，于是在我们家后边这个小花园里突然就落满了各种各样的蜻蜓，真的各种各样的，而且呢， 红蜻蜓吗？ 什么样的都有，还有这个什么白医生、红蜻蜓， 白医生是什么？ 绿的，就是白色翅膀的 哦， 还有很大的那种蜻蜓啊，当时就觉得这个蜻蜓怎么突然智商变低了？ 那就是快下雨了，气压突然变低了。 是， 嗯， 那个夏天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忘。 嗯，你说到夏天难忘的事情吧，我就会想到小的时候这个买西瓜的经历哈。现在大家买西瓜都是论个儿买。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买西瓜都是批发一袋一袋的买，那时候西瓜可能好像2毛2.5毛 对 一斤，然后买的时候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装回家。哎，现在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 是，而且一说到夏天最难忘的就是买西瓜的时候挑西瓜， 对， 应该也是很难忘。 就有些西瓜贩子会在西瓜上切个小三角，然后把这西瓜这个扎出来给你看看一眼，这西瓜红不红，甜不甜，你可以尝一下。 是所谓的不甜不要钱啊， 嗯， 这都是大家对于这个夏天的一些经典的回顾。当然在体育方面也看到有朋友提到了东京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也是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嗯，是，不光是东京奥运会，接下来东京残奥会呢马上也要拉开大幕了。稍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连线。今天我们在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不光是去要关注这个体育方面的事儿啊，世界上的大小事儿、有意思的事儿，我们都会和大家分享到的。 是，欢迎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先进一段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的最新情况。8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包括云南15例、广东9例、上海7例、广西2例、山东1例、四川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6例，包括江苏3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另外，当日新增志愿出院的这个病例是5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735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了3例。 嗯。那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修订的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在以下场景和情况之下呢，请大家要科学的佩戴口罩。一是处在商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店公共区域等室内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就是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轮船、长途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第三呢，就是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第四呢，就是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康查询时。第五呢，就是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包括发热等等症状的时候。那第六呢，就是在餐厅、食堂处在非进食状态的时候。以上的这些场景和情形呢，都要提醒大家要科学的佩戴好口罩。 另外，北京要求把城市疫情防控与冬奥会疫情防控融为一体， 整体推进分类研究，制定防疫的总体相关的方案。另外还要建立日调度、周调度机制，严防疫情的输入风险。8月16号上午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7次会议，即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8次会议指出，当前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疫情防控这根弦儿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要持续坚持从严从紧要求，进一步压实防控责任，盯紧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另外在昨天的北京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0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昂介绍，发热门诊患者挂号之后呢，要第一时间先去进行核酸检测，尽快安排相应的检查，在等待检查检验结果期间呢，以及未排除新冠病毒感染之前，患者是不能自行离开的。对拒不服从医院管理要求，擅自到限定区域外活动或者离院的发热患者，医院将向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和住院警务室报告，并且处置。 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日前对媒体表示，7月份以来，南京、扬州、郑州、荆门等地是相继引发了聚集性疫情。截至8月14号，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涉及16个省份，现有150个中高风险地区。短时间内多元多点发生的疫情，使我国面临2021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防控形势。他表示，9月份将面临开学季，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如期开学，一些省份要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活动，要力争在8月底前把当前的疫情控制住，尽快让社会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 再来看一看扬州最新的情况，目前扬州新增本土的新冠肺炎疫情病例3例，从来源来看呢，集中隔离点2人，封控小区筛查1人，目前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经过专家评估，已有10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并且转至到了定点医院进行康复。截至目前，扬州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55例。 而8月16号0点到24点，郑州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以上病例均按要求实施集中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为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郑州市制定了郑州市12到17周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指导方案，计划在8月17号起开展12到17周岁人群第一次的接种，8月24号之前完成第一剂的接种，9月15号之前完成第二剂次的接种。 我们再来看一看湖南张家界的情况。目前呢，除了张家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1个以外，其他都是低风险地区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都已经恢复开放。那据介绍呢，湖南省对已经恢复对外开放的部分景点采取了严格的限流、错峰、预约的方式去安排游客入园，日接待量将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到75%，部分景区对营业时间和相关服务还进行了调整。长沙博物馆则只接受个人参观，每天限流2000人。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刚刚为您介绍了部分的资讯内容，欢迎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体坛的最新的事儿。啊，这是中国的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谈什么是亮剑精神。另外呢，击剑运动员为什么气质会这么好呢？是有专门的训练吗？8月16号，孙一文在与中国日报的这个连麦的过程当中就说了，其实没有特别的训练，而是练了击剑之后会形成发自内心的自信，而自信是最美的。他还补充道，击剑很适合小朋友训练，能锻炼小朋友的智力和脑力的开发，还能带动柔韧性、灵敏性、协调性、爆发性的锻炼，所以击剑 真的是一个很全面的运动啊。 是的，现在确实有不少这个小学就已经开展了这击剑的这项运动啊，包括我们能够在社会上看到的一些这种击剑的训练馆也是挺多的，所以说击剑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在生活当中去普及了哈。 是，而且我之前跑击剑的采访的时候啊，真的是感受到了练击剑的人啊，非常的有范儿，而且气质很好，再加上那个体型啊，经常练击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减脂的运动。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减脂、想要锤炼气质的话，推荐您去练练击剑。 是的，再来看一看。花滑中国杯的取消非常的可惜哈，原定呢10月4号到7号在重庆举行的2021年中国花样滑冰大奖赛呢，今天通过国际滑联的官方网站显示已经被取消了。声明当中是这样写的，不幸的是介于中国所有入境城市的国际航班非常有限，以及新冠疫情的相关预防限制，比赛安全气泡的概念无法实现。国际滑联对主办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杯不再可行感到遗憾，并且感谢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的持续努力和支持。 而留洋凯尔特人的女足球员沈梦雨在苏格兰女足超级联赛杯小组赛对阵哈茨的比赛当中完成了她代表凯尔特人在正式比赛当中的首秀。上半场沈梦雨多次传出威胁球，只可惜未能形成助攻。下半场第72分钟是表现出色的沈梦雨被替换下场，最终凯尔特人队是2-0取得了胜利，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女足姑娘在海外联赛当中效力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啊。确实不只是中国女足，包括中国男足，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球员到海外去效力，提升我们国家队最终的一个实力。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东京的情况。第16届残奥会呢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在东京举行。那么今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担任团长，理事长周长奎任执行团长，副理事长王梅梅任副团长。那关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残奥代表团的情况呢，马上将连线本台记者于伯川，听听小鱼的介绍。小鱼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残奥代表团以及即将在东京进行的残奥会吧。 好的。那么东京奥运会呢，大家都知道是在今年的8月8号正式闭幕了。那么相隔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东京残奥会也将会在8月24号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幕。那么今天上午呢，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在北京正式成立了。那么整个代表团的总人数一共是有437人，其中运动员呢是有251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7.5岁。那么其中的年龄最大的是56岁的乒乓球运动员，叫赵平。那么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是游泳项目的，叫蒋玉燕，他的年龄只有16岁。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全都是业余选手，也就是没有职业运动员，他们本身的职业包括了像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包括职员等等。而且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为了预防这次的防控这次的新冠疫情，运动队的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100%，也就是全员都接种了新冠疫苗。那么刚才提到了，年龄最大的是56岁，最小的是16岁。那么不仅年龄跨度很大，而且这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的奥运资历也可以说是相差很大，可以说是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这样一个整体的阵容。比方说呢，这个运动队当中包括了像乒乓球运动员毛景点，他虽然今年只有26岁，但是他即将成为三朝元老，因为他参加过伦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而且在这两届残奥会上他都获得了所在组别的女单冠军。那么今天上午他在谈到即将作为三朝元老去出征日本东京的时候，他表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享受比赛的心态了，而且呢同时他也要捍卫咱们中国残奥代表团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国球的荣耀，他也会参加女单和女团的比赛，他的目标也都是金牌。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一名运动员叫王家超，他是之前参加过3届残奥会，但是他之前的项目都是游泳。那么他在2015年退役以后呢，是开始练习了残奥会铁人三项。那么也就是在他2016年开始练习铁人三项的那一年，这个项目被列为了残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那么在这次的东京呢，他也会参加这个项目残奥会的比赛，也将成为我们中国参加残奥铁人三项这个项目的第一人。 好，小鱼，小鱼，由于时间关系，咱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期待你之后发来更加精彩的录音报道，好吗？再会，小鱼，谢谢。 好，再见。 好的，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要回忆这个夏天在体育和生活当中各位最难忘的事儿啊、看到了有位朋友9290，他说了小时候在上海天是太闷热了，又没有空调，所以他就盼啊什么时候这个台风来临啊，还有盼台风来临的。 台风一来有下雨，然后那个风是凉的，很舒服嘛。 啊，是啊、当然了，吹空调也不太好。啊，夏天就是很闷热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多冲几次这个凉水澡，好像比空调更过瘾一些。 但是也不能太热了，太热的话，你这个其实对身体也不好。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较为平稳的这种温度当中，别忽冷忽热，这样特别容易感冒。 忽冷忽热，爱感冒啊。 对。哎呀，说到这个空调，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第一台空调，春兰牌空调，窗式机。 哎呦， 一开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响， 是吧？啊，当时那你们家买空调买的挺早啊？ 不早呀，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家里都有空调了。大家你回忆一下，家里这个第一台空调是不是春兰牌的？ 啊，有没有这个周围的邻居说你家太凉快了，过来到你家来蹭一蹭？ 啊，有有，但是不多，因为那时候就是绝大部分的家里边都能装空调了 啊。当然这个说的是空调，肯定也是大家这个夏天的很难忘的一个记忆。 哎，你说的夏空调是夏天的记忆，我又想起来小的时候不是一到放暑假吗，最喜爱的搭配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西瓜空调新白娘子传奇。 哎呦啊，新白娘子传奇看了之后了，是不是身体感觉到有这个更凉快的感觉吗？那 突然变成蛇了是吗？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嘛，就电视台就开始轮番的播。 是， 嗯， 当然还有朋友提到是体育上面这个夏天最难忘的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而且我觉得出了很多这个青年的才俊，你包括全红婵啊等等，好像在之前我们不太关注的某些领域里边也出来了这个未来的领军人物，这算是今年夏天的一个惊喜吧。 是的。我是曼联，说我最难忘的就是打一场比赛呀，踢球啊，我是曼联，今年夏天是不是也在赛场上、球场上挥汗如雨了呢？ 我叫熟墨说了，当时他家买不起空调，就是蝙蝠牌的电风扇， 哎，对对对，我们家也有， 说一直用到现在。 对，我们家那是一个立扇，立着的，还带两个小灯，拉绳的那种灯 啊，所以夏萌从小家里条件应该挺好的，是吧？ 不，那时候基本上家里都有这几件 啊，基本都几大件都具备了。 这工薪阶层嘛，家里就都差不多嘛。 是，这边捏个核桃提到了他家这海尔空调，98年买的，用了20多年啊，说也没修过 啊， 所以我们国产品牌有时候真的还是挺给力的。 是的，我们家现在一水都是国产品牌了。 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夏天，说夏天的时候也适合喝一杯凉茶降降温，同时呢读一些比较有哲理的诗句，然后看着窗外的这个景色，好像是心里边会有某一种感悟啊。这边也给您找了很有哲理的几句话。我37度的角度仰望着天空，被夏风吹过的云依然在飘逸，那么轻，那么纯。我365天的品尝着这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唯独夏天的味道是那么甜，那么柔，可以让我忘记所有的烦忧，就这样悄悄地守候着夏天的味道啊。哎呀，看来夏天的味道真的是啊，千人千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会认为夏天的味道是甜的吧，因为好吃的东西都是甜的，夏天可以吃冰淇淋 啊， 可以吃西瓜， 哎呦， 这些都是甜的呀。 是，一说起冰淇淋了，第二时段嘛，咱们再多聊聊冰淇淋的事儿。 也不能多吃。 我一宿能吃5个。 天哪，难怪你得大太阳下面骑自行车呢。 啊，火力壮。好，我们这一时段先给大家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话题是回忆这个夏天在体育和生活当中您最难忘的事儿。今天是由夏萌和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就陪着各位，将会节目一直进行到7点。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哦。 一会儿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5:36，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今天来聊聊夏天的事儿啊。 是的，夏天呢虽然已经要过去了啊，立完秋了之后嘛，就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秋天的时间。有些朋友也在忙着贴秋膘，但是呢这个都说秋老虎还是会挺厉害的，所以呢夏天的尾巴这会儿正被我们攥在手里呢。 对， 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里最难忘的事情吧。 这边有朋友提到了刚才我在第一时段最后 冰淇淋的事儿啊。 是6645说吃5个冰淇淋不是火力壮，那是什么？火力壮睡凉炕，您是说我是傻小子吗？ 还有秋看银杏树说，我同时一口气能吃10个猛龙。 哎呦， 她是一位54岁的女士， 家里条件好啊。确实，这边那丽丽她说了，小时候说北冰洋的这个草莓味的冰淇淋，袋儿装的那冰淇淋， 袋儿 淋。特别的好吃。 是的，现在这个北冰洋出了一种那个橙子味橘子味的这个冰棒，不能叫冰淇淋的冰棒，其实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吃的纯果汁的那种冰棒。哎呀特好吃，哎呦你一说现在我就想吃了。 要不然咱们下回来一个特殊技能，一边上节目一边吃冰棍。 不行，违反了直播间的条例。 啊、对，是只能在大脑当中想象吃啊， 脑补一下。 是我现在已经在想象吃那5个冰淇淋了。 我也是。 还有朋友说这个夏天最难忘的是他吃烤鸭了。 烤鸭为什么呀？我看见了，我是曼联。夏天吃烤鸭怎么就难忘了呢？多补充一些吧。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夏萌。夏天能不能吃一点反季节的东西？ 比如说涮羊肉是吗？ 对呀、啊， 你想吃吃呗。 麻辣火锅 当然可以了。 四川火锅、重庆火锅， 火锅这种东西就是最适合什么时候吃，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一年四季 啊。还有朋友说了，燕林说他最难忘的是这个夏天的激情四射的欧洲杯，啊，另外还有屡创佳绩的东京奥运会。是啊，这个夏天。肯定算是体育的大年了。 下一个即将到来那个冬天呢，也是我们冰雪迷或者说整个中国人民的狂欢的节日，就是北京2022冬奥会到来。 是啊、下一个体育的高能时刻，大约在冬季。 唯有战斗说梦龙小时候的梦想啊，冰棍界的 VIP， 当年没有什么 DQ， 哈根达斯就这最贵了。 是啊，刚才这个银杏树叶他说了，他同事能吃10个梦龙，54岁的这个年龄， 我觉得这个胃首先很好，是吧？ 嗯嗯，不能这么吃啊！这么吃的话，昨天咱说到一条消息嘛，不是说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女士，因为 减肥， 哎，因为减肥，还有这个因为平时的一些不太正确的这种饮食习惯，去医院了。 是啊，有一个切胃减肥的，这肯定不行。是啊，说起了冰淇淋。大家还有这个冷饮，各种各样的这个喝的东西，肯定是夏天的一个必备了。 是， 当然关于夏天，这个夏天肯定有您很多的这个回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这个，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四个时段，分别为您带来一首关于夏天回忆的歌曲。 有人在问说，下一首歌是不是大约在冬季呢？大约在冬季，我们等一等，冬天的时候再唱吧。 是，我们的歌曲也是有限的，这些经典歌曲。今天这个马上奉献的也很经典，粉红色的回忆。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我想起你， 多甜蜜多甜蜜，怎么忘记？ 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 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 还有 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怀念你，你呀你呀你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就是不能忘记你。 我不夸张，我之前上幼儿园的时候 就会唱这歌， 出来做操我就有印象，就是这歌。 你们幼儿园做操这歌？ 对呀，就是刚开始这个哒哒哒哒。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愿忘乎你。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又又想起你， 多甜蜜多甜蜜，怎么忘记？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的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 还有 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你言言你语语都叫我回忆。 就在 秋天的梦里， 我要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的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你言你语都叫我回忆。 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要遇见你，就是不能忘记你。 哎呀，夏天好像总会有一些粉红色的回忆，就爱情的味道是吗？ 你谈恋爱了？ 不是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好像总会有种种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晚风轻轻吹，抚动谁的心呢？ 而且由于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外边的风景一般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风景摇曳当中，尤其能够让人的心也变得更加的摇曳。 你看嘛，你就是这个还挺诗意的。你要说夏天的夜晚，我怎么就想起了路边的排档呢？ 排档不得也有一个合适的人陪你一起去吃啊。而且你变胖了，他也不嫌弃你，得找到这样的人，是吧？ 那你就不用减肥了。 是。好，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这首歌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确实我印象很深。幼儿园， 这首歌一出来，这个旋律啊，小朋友就摆动起来了。 我记得这首歌为什么我会对他印象深刻呢，就是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吧，他有一句叫压心底压心底 啊、 嗯。小的时候一直听成压箱底压箱底，我说什么值钱的东西得压箱底儿啊。 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这块最好听啊。夏季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啊，他这个 就是不能忘记你 啊。六六四五说了，刚才提到冷饮的事儿，他说北冰洋得喝玻璃瓶的， 嗯 啊，说听的不好喝，我跟您英雄所见略同。 对，还有刚刚有说这可乐也得喝瓶装的呢。 对、 嗯、 就瓶装那个质感的真是不一样的、 嗯、 是吧， 新鲜罐装的 啊，要不然怎么有一句话，这个古诗写到啊，冰心在玉壶，是吧，就是那个玻璃好像更有这种冰心的感觉。 你真能说 啊。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您最难忘的事儿，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 嗯、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介绍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吧。好，咱们来说说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儿，这边给大家介绍介绍青春痘吧。 哎呀，就是夏天吧， 是不容易起青春痘， 一冷一热，对，加上吃的一些这个不太科学健康啊，很多人都会长痘痘，爆痘啊。如果长痘痘的话呢，很多人就会爱挤，对着镜子能挤一个多小时。 哎呦，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挤痘痘啊，因为痘痘形成的原因呢非常的复杂，除了和遗传啊、体质因素等自身的因素有关之外呢，也受到很多外界条件的影响，比如说饮食、生活方式、护肤方式等等。所以呢，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就可以改善痤疮。挤压只会导致这个毛囊皮脂腺的受损，会诱发加重炎症，也更容易出现痘印儿。 挤一个小时的痘，夏萌你是认真的吗？这谁呀、啊、挤一个小时， 好多人都是，你要有痘痘的话，就尤其是女生嘛，就是能在那儿就挤好长时间 啊、 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想起这首诗来，煮痘燃痘急，不是一个痘。好，另外提醒各位啊，这儿童的牛奶过敏症状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多时候会发生的，比如突发性或迟发性的皮肤的瘙痒、皮肤的黏膜红肿、渗出斑块，以及严重者可能会在接触或进食牛奶制品之后出现烦躁、哭闹、剧烈的呕吐，还有面色苍白、倦怠、嗜睡，另外腹泻等等的情况啊、都是可能会产生的。所以儿童一定要注意牛奶、 嗯、对，其实我跟你说，小孩牛奶过敏的特别多，尤其是这个婴儿阶段哈，牛奶过敏的小朋友就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叫深度水解的牛奶或者奶粉，就是给这些牛奶过敏的小朋友去使用的。 当然还有朋友很关心说啊，这个夏天了是不是就湿气重啊？ 是的，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说自查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啊、痰湿性体质啊等等的。那也给大家去列了几种标准哈，如果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没准就是痰湿性体质了哈。痰湿性体质的人呢，通常会表现为大肚子，容易犯困、 哎、 身体沉重，额部油脂多，眼部呢浮肿， 就比较的油腻，是吧，所谓油腻男。 油腻男，对。另外就是比如说舌苔白腻啊，还有这个湿热性体质的人常常会表现为心情烦躁、身体沉重、食欲不好、口中苦涩、容易发热，即便出汗呢也不太舒服，身体呢皮肤泛黄、眼睛发红，皮肤容易出现像湿疹啊、疱疹啊等等这一些。如果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啊、出现了两到三种，就应当引起注意了。 当然今天我们还得说说贴秋膘的事儿啊，这个我是不准备贴秋膘了，好不容易减下去五斤，夏天骑车减了五斤。夏萌你要贴点秋膘吗？这么瘦的人 我就没有怎么贴过秋膘 啊。这个是有学问的，怎么贴秋膘呢？秋季的进补要 循序渐进才行啊。对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来说啊，不建议大补，否则容易加重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相关的症状。建议以平补为主，尤其是肠胃功能虚弱的老人和小孩，可以喝点清淡易消化的养生粥，其实就够了。 嗯，再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味精、鸡精的问题啊。现在家里炒菜一般都不会用什么味精啊、鸡精的，但是我们出去吃饭，这两种呢就是不可避免的。味精、鸡精啊，不致癌味精、鸡精，这些都呢，味精和鸡精啊，其实都不是人工合成的，它们的主要提鲜成分呢是谷氨酸钠，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呢，就会变成焦谷氨酸钠。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说这两种物质会致癌，对人体有害，所以。大家如果到外边去吃饭，不可避免的就会吃到味精和鸡精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啊。反正家里边如果您不用的话，我觉得也挺健康的。 是，当然各位还需要额外的补钙吗？这个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推荐每日的钙摄入量是800到1000毫克，如果每天喝奶可以保证300毫升以上的啊。另外深绿色的蔬菜能够1斤以上的，这可能就能够保证了啊，再配合其他的日常饮食是可以达到推荐的量的，可以不用额外的来吃钙片。 嗯， 当然了，这个说一斤以上的蔬菜，谁也不可能吃这么 多的，对 对，但是只是一个极限的值。 嗯，一般还是推荐，比如小孩和女性朋友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和维 D 啊。生活百科，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蔬菜。蔬菜哪个部位最有营养呢？其实这个营养呢，主要是在外层菜叶以及菜帮上，而不是菜心。我们通常会觉得菜心又嫩又好看啊，那多吃点菜心是不是更好呢？其实啊，这个蔬菜不好吃的地方其实是更有营养的。比如说这个菜帮，我们都会觉得特老。 嗯。 在摘菜的时候，恨不得把那段给去掉，其实那段才是最有营养的。 是，这个千万别挑食啊！有的朋友就看这个蔬菜。长得不怎么好看就不吃了，那可能越长得不好看的越有内秀啊。 嗯， 是吧。啊，比如说莲藕长得好算好看的吗？ 不算好看的。不是吃藕丑吗？ 这是你发明的段子吗？ 本来就是嘛。所以说这个丑点的东西啊，往往呢是更好吃、更有营养，甚至更安全的。比如说蘑菇，我们蘑菇呢、就不能吃那个长得太好看的。 哎， 嗯， 就是五颜六色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 对， 啊、确实是。 蘑菇，人说选干蘑菇还是选鲜蘑菇呢？其实这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烹饪它。如果是炒啊、涮啊，那新鲜的肯定好吃；如果是炖啊、煮啊，这干蘑菇会有一定的优势了。 嗯、 其实营养上都差不多。 是。另外也给大家说一说关于糖的使用的方法，就是红糖、冰糖和白糖、这三种糖确实是有区别的。 嗯， 比如说要着凉了喝什么，得喝 红糖水 啊，姜糖水 啊，姜糖水 也是红糖水。 男生不都会说你干什么了都是发烧了，身体不舒服了，多喝点热水、 多喝点热水，这好像就是一个敷衍的话吧。一般女生接到了比如男朋友发这种信息了，我估计都是考虑分手了， 直接拉黑了吧。 让我喝热水，你给我做热水了吗？另外这个姜糖水就是肯定是红糖了。 嗯嗯， 其他的呢，比如说白糖的这个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还有这个红糖啊、冰糖，这个其实要根据一个大的原则，就是糖类的温性和凉性来判断到底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糖啊。 一般就说这个女性可以多吃点红糖，不光是女性啊，老年人吃点红糖也都是挺好的。白糖和白糖相比呢，这个红糖里边有更多对人体有用的、有益的东西。另外就是红糖呢不适合下锅久煮，一般用来做凉菜也是挺合适的哈。还有说到这个凉性热性，冰糖肯定是凉性的，红糖呢就相反了。冰糖呢我们一般在吃一些比如说炖的时候， 对， 炖一个糖梨啊什么，可以放点冰糖， 还有什么冰糖雪莲。 哎，对。白糖可以解毒调治这个急症，白糖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最多的调味品了哈，它的用处呢也是挺多的，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是啊、尤其是血糖突然比较低的时候，赶紧来点这个白糖水是最有效果的了。哎呦，这边家里人说了，说用糖这件事上啊，他提到了一个是可乐鸡翅吗？啊，不是，姜汁 姜汁可姜汁可乐， 这个我好像没太喝过， 我也没喝，我可乐一煮没气儿了，还有什么可喝的呀？嗯， 是这边还有，我叫熟墨说了，红糖可以干嚼啊， 干嚼红糖，嗯，没试过， 是干嚼啊，不齁吗？ 嗯，干吃冰糖当时小时候经常吃。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这个炒菜的事儿啊，都放味精啊啊！刚才我们给您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味精根据科学的研究， 嗯 啊，应该不像是之前有些人传的 致癌呀、 啊、什么那么大的副作用。 好不好呢？目前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去判断它。就是您要是觉得不想吃，觉得它不好，就可以不吃，它也不会让我们造成什么营养的缺失啊。 是，同时夏天的时候啊，是非常应该去注意进补的一段。这样的时间，因为夏天很热呀。 的时候哈， 对呀、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回忆这个夏天在体育和生活当中各位最难忘的事儿。我发现一说吃，一说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格外的踊跃啊！看来您这个夏天在吃喝上没少花钱呢， 没少花心思啊。 啊，这边也有朋友草球争春说了，最难忘夏天的事儿就是奥运会的顺利召开， 嗯、 另外还有抗洪。啊，确实这也是个大事儿啊。 对, 对, 对, 对，这个荣成斋就说了，说今年夏天啊，这个雨水太勤了，经常防汛不能回家，啊，看来是这个防汛工作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哈，你也辛苦了。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防汛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哈。 嗯， 今天算是消停了会儿，据说这个从明天晚上开始呢，又有一轮新的降雨会光临北京了。 对。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刚才冰糖的使用，说夏天呢必须少不了什么冰糖雪梨啊。 嗯，还有那个绿豆百合，是我们那儿夏天啊，我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吃的 啊， 放点冰糖， 甜点的感觉、 嗯、 是吧？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一说这些甜点，想起之前看的这个《如懿传》里边啊、 嗯， 就各种各样的点心。 对，这个、古人的吃食会更加的讲究一些， 是， 当然更传统啊。那个传统的味道放现在，大家未必能接受 啊。古代那会儿的没有防腐剂啊， 啊，对，真是，你家里做的也没防腐剂啊。 是，总之大家说起了夏天的回忆，好多朋友都把这个点是落在了吃上边、喝上边。 嗯、 当然也可以扩展一下，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夏天更多您关于体育、关于生活方面的感悟。说起感悟，这边再给大家奉献一点感悟吧， 来点骚柔的 啊。家乡的夏天尽管很炎热，如果头一天晚上是晴空无云，第二天早晨却是难得的清凉好时光，多好这句子。 嗯，当太阳还没有露脸的时候，农民早已在田间地头忙碌起来。昨日还是骄阳下显得萎靡，耷拉着脑袋的庄稼，现在又重新抬起了头，伸直了腰。不知道为什么，那漫山遍野无人照理的杂草，却能够疯长得如此茂盛。如果田里的庄稼也有这样的好本领，对于农民来讲，那才是天大的乐事呢。 好的，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三时段继续来聊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 明天夜间到后天，北京将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降雨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防范。目前地质灾害风险高，也请大家避免去山区以及浅山区活动，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早晨体感较为舒适，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合穿薄短袖类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外出还要注意适当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02，夏萌，你是不是特别想吃冰淇淋了？ 想，我想吃北冰洋的那个橙子味的冰淇淋 啊。夏天的时候，真的回忆夏天的味道啊。康乐和夏萌刚才说了一堆吃的啊，但是我真的觉得都跟冰淇淋没法比。 这是你的观点啊，你觉得这到了夏天就应该来点冰冰凉凉的。还有一些人的观点觉得到了夏天呢就应该喝点热热的 啊。 哎，有这样的人哦，一到夏天就喝茶。 有夏天愿意喝冰水的。 我夏天愿意喝热水的呢。还 啊，你愿意喝什么？ 喝茶我也不太排斥了，我本来就有喝茶的习惯。 是，这边好多朋友都聊到了自己在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在吃喝上边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在生活当中让它逐渐的提高生活的品质。刚才第二十段我们给大家介绍很多养生的妙招啊。 是的，我看了这么多大家说这个夏天哈，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最难忘的事情。很多人都说这个奥运会啊，当然也有说梅西的呀，还有说这个夏天雨水特别多的。可是我看了看啊，好像没有人除了刚刚康乐分享了说他这个夏天靠骑自行车让自己成功瘦身了5斤之外，好像没有人在说自己运动的一些经历了。难道到了夏天大家都不爱运动了吗？ 夏天在健身房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去洗澡的人很多。反正我们家旁边健身房就这个特点。尤其很多办卡的人夏天觉得太热了，健身房的空调也不能开太大是吧，流汗这不健康。所以大多数人就是洗澡然后冲一冲就出来了。 就我觉得现在这个人不论是夏天也好，还是就哪怕是冬天也好啊，这个运动呢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我每天下班的时候，我都能看见路上很多人骑这种，山地自行车，其实装备都特别的专业啊。 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正是从自己的单位骑回家，用这种方式呢，顺便也锻炼身体了， 对， 也完成了自己一个通行的这个小任务哈。 是啊，这边自由行他说了，夏天最难忘的事就是热呀，没这么出过汗，滑滑的这汗。 是， 哎，今年夏天算是北京比较热的吗？ 不算，不算， 应该不算，我觉得 因为雨水特别多嘛，所以不算热啦。 是， 马路口说没关系，秋天再运动吧，白白胖胖，充满希望。哎呦喂，这话听着真好。 确实今年不是特别的热，就好像没有几天纯桑拿的感觉的。 对，有那么几天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夏天热，当然我觉得对于热的这个印象，那夏天不热还叫夏天吗？ 那是， 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多流点汗，就会觉得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你说到这个，正好说到夏天热了啊，节目进入到第三时段呢，也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天有多热呢？明天的天气是这样的，早晨到白天是阴转多云，南转北风。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30度。那么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哈，雨水有一个短暂的下限，不过呢，明天后天北京呢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气温到时候也会有所下降。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后天最高温度呢只有25度，这个夏天的感觉一下就少了很多了。所以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今天中午前后湿度还是挺大的。当然了，还是需要勤补水，最近雨水都特别多，郊外呢咱就别去了。 哎，夏天有一个事儿大家没聊到，突然想到的，游泳啊。 因为疫情，很多游泳场都游泳馆都关了嘛。确实挺可惜的，这个夏天。 对，当然如果说是没有疫情的情况之下，那夏天肯定是去泡一泡啊，感觉多么的舒服啊，畅游。尤其是一上来之后，既锻炼了身体，还不出汗。哎，这个真好，这是游泳最好的一件事儿。当然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时段都给大家准备了一首与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歌曲，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这个时段奉献这首歌曲，是男女对唱的，充满了夏天爱情的滋味。被风吹过的夏天。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我的一瞬间，似乎推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依旧在睡， 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部 都未醉， 继续闭着双眼， 脸又会浮现眼前。 来，一起唱。 蓝色的思念忽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风吹过的夏天。 哎呀，有难度啊，这歌 怎么难唱呢？ 是这歌啊，移动的 CD， 他的歌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呀。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这支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对，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 手对我说一声，自己不变。 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的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啊，被风吹过的夏天。这边九二九零说点赞，唱的不错。 张翔说这唱的太迷茫了，不着调了啊。 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这阳光的夏天， 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投入冬天仿佛不再留恋。 色的思念 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 吹过的夏天。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最擅长的是唱这个 啊， 就是最后的 即兴发挥，拐来拐去的。 哎呀，大家是不是听完这首，勾起了对于夏天爱情的回忆啊？ 1020说唱的不错，就是太不熟。是我们刚刚说这首歌特别难唱。 对，因为他这个 key 就很高啊啊！林俊杰起这 key， 他本来林俊杰的 key 就很高的，是。 似乎吹翻一切。 好，这首歌先奉献给大家。 夏天的话题呢，我们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夏天让您最难忘的事情。 接下来为您介绍其他的相关资讯部分。 熟悉的脸 好，我们来关注和医疗保障有关的消息。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今天呢已经发布了，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通知自发布起实施。 而北京市教委17号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明确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同时，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的培训，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开展双减工作以来呢，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的需求，第一时间呢组建了工作专班，全面部署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员工的就业服务保障工作。相应的也出台了六大措施，这其中呢就包括：第一是建立2+N 的工作机制，第二是储备充足的岗位资源，第三是主动开展入企对接，第四呢就是提供精准的公共就业服务，第五是发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优势，第六就是要加强宣传引导。 而经公开的征求意见之后，8月16号，北京市住建委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针对未来的热销项目，通知新增了公证摇号的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如项目出现登记意向的客户超过批准销售房源的3倍情况，就将被视为热销。开发商应采取公证摇号的方式，也就是邀请公证机构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在现场公证摇号。热销项目将会优先面向符合本市限购政策的本市无房家庭、属地居民家庭、周边单位职工家庭。具体优先购买的顺序和购房家庭的条件，由属地的住建部门来进行相关的规定，并在项目预售的方案当中明确规定。 此前呢，个别开发企业在宣传推广新建商品住房时，过度装饰了样板间，过分美化楼盘展示，利用不实宣传吸引客户。在实际交付的时候呢，购房人产生了货不对版、严重减配的感觉，这个群众的意见还是非常大的。对此呢，通知也明确，开发商在制作展板、沙盘、楼书、图册、APP 软件等各类销售宣传材料的时候呢，项目的范围内展示内容应当与规划许可内容是一致的，什么建筑物啊、构建物啊、绿地景观啊、小区道路等等比例关系呢，也应当要和这个平面图一致。项目以外的展示内容应当与现状保持一致，不得展示未建设的内容。销售人员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严禁虚假不实的宣传，严禁误导客户处置占有公共部位，严禁宣传周边未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严禁渲染紧张的氛围促销。 另外关注到的是8月17号上午，在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的施工现场，中俄两国准轨接口最后一组轨道甲板安装完成，也是标志着中俄两国的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实现了铺轨贯通，为大桥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市这个相关的一个区域的范围，桥梁全长约7194米，主桥长约2215米，其中中方境内的主桥长约1886米，设计运营时速100公里，年过货能力超过2100万吨。 再来关注一下天上的事儿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呢，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自6月17号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以来呢，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满2个月的时间了。期间，航天员乘组呢先后圆满完成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天河核心舱组合体管理、大机械臂操作等等工作，也开展了首次出舱活动和舱外操作实验，以及多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等任务，达到了阶段性的工作目标。那目前呢，航天员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核心舱组合体的运行也是非常稳定的，具备开展出舱活动的条件。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体育方面，说说体育的事儿啊。梅西这边落定了，去了大巴黎。C 罗怎么样啊？是不是 也要去吗？ 那都去了的话 ，Oh no， 不要。 绝代双骄会在一块儿吗？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爆料称，由于姆巴佩拒绝续约，巴黎圣日耳曼将会有选择的这样的相关的余地了。是否会选择更大牌的 C 罗呢？法国媒体此后是辟谣说，不论姆巴佩最终是去还是留，大巴黎今年夏天都无意引进 C 罗，而且巴黎据说并不同意来出售姆巴佩 。另外据了解呢，梅西预计会在北京时间8月30号凌晨的2:45，大巴黎客场迎战蓝斯的比赛当中上演自己的法甲首秀。要看在大巴黎的梅西的表现哈，我们就要等到8月30号凌晨了。 另外也关注到了德国杯的首轮比赛当中，沃尔夫斯堡3-1战胜了明斯特，狼堡违规使用第6个换人的名额被判淘汰，对手晋级了啊！这个是算数没算明白哈。当然根据了德国足协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德国杯一共有5个换人的名额，按照今年夏天的欧洲杯的规定，比赛进入加时赛能够多获得一个换人的名额。狼堡主教练范伯梅尔表示，自己曾询问过裁判是否能够进行第6次换人，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这事儿到底怪谁呀？ 这事儿只能赖裁判啊！你怎么想的？ 但是对手可能我估计是投诉了，投诉到这个，比如德国足协那一边，那足协他可能只能看这个相应的规矩了。 另外据了解呢，9家欧超创始俱乐部已经重新加入到了欧洲俱乐部协会。这9家俱乐部包括了 AC 米兰、阿森纳、切尔西、马竞、国米、利物浦、曼城、曼联、热刺。之前呢，以上这9家俱乐部和皇马、巴萨以及尤文图斯在今年4月19号联合创立了欧洲超级联赛。此后，9家俱乐部呢又相继退出了欧洲俱乐部协会。那今天呢， 这酒家又重新回到了协会内。 啊，墙头草， 分分合合，可这时间也太短了吧？ 随风倒，就这酒家，说实话，都是属于是看人下菜碟啊。最厉害的还是黄萨文这三家俱乐部，一直都没有动摇啊，尤其是以皇家马德里和巴萨这俩西甲，是啊，皇阿嘛，是吧？挺霸气的啊！说实话，我挺佩服黄萨文的。当时构建这个欧超联赛，人家就是牵头的，现在一直是坚持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动摇。 虽然是豪门俱乐部嘛， 豪门当中的豪门，豪门当中的战斗机呀。 继续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消息。那据了解呢，这个皮克降薪让德佩完成了注册，但是阿圭罗的注册呢，目前还没有解决。皮克接受降薪也是让人挺佩服的吧。阿圭罗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解决，但是俱乐部表示呢，说预计啊，他其他的队长会像皮克一样有所行动。球队之前呢，因为疫情，很多球员都已经降薪了。现在呢，俱乐部就要求有第二波的努力。大家第一反应还是，觉得挺意外的，因为说到降薪，谁愿意降薪啊？不过考虑到目前的形势，球员呢也是开始慢慢的理解了。相信吧，相信。在球员共同的努力之下，很多俱乐部包括国内的一些这个足球俱乐部都会渡过难关的。 当然阿圭罗这事儿不只是钱的问题，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心里边不舒服，因为他就是扑奔着梅西来的。 人刚来梅西走了， 是啊， 心里怎么想吧。 就算你给我买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心灵的创伤啊。这边也关注到了西班牙人官方的消息，皇家西班牙人俱乐部，这也叫皇家呀，与比利亚雷亚尔足球俱乐部就球员莫拉内斯租借一事是达成了一致，莫拉内斯本赛季将以租借的方式效力于西班牙人俱乐部。 NBA 方面的消息，据了解哈特将会和鹈鹕续约，双方续签三年$3800万的大合同，所以恭喜只有26岁的哈特拿到了 NBA 第一份大合同。还有呢，针对国王和独行侠夏季联赛比赛当中的冲突事件， NBA 今天官宣了国王球员梅图因为肘击独行侠新秀的头部而被禁赛一场，因此呢，他将缺席和凯尔特人队的比赛。 另外关注到综合方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首轮今天早些时候打响了，结果在本赛季第二项排名赛的首轮较量当中是诞生了赛季第一杆147杆。考虑到了本赛季斯诺克完全开放观众入场，希金斯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欢迎观众们的回归呀。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您最难忘的事儿。 我有战斗呢说到了 C 罗，他说真的哈， C 罗如果真的要走，咱国安5个外援都不要了，能买一 C 罗吗？ 5个外援50个都够呛了买。 这大 IP 要是来了，我安就觉得能收回成本了，先拍一个电影叫我是 C 罗。 我觉得中超所有俱乐部众筹一下都不一定能把 C 罗给拿下来。 人来了之后，这咱们有人能去配合 C 罗吗？能跟得上人家的节奏吗？ 估计得是 C 罗来到中超踢半个赛季，就会觉得自己离退役不远了，是吧？中超有一些队员下脚相当狠了，他不管你是不是 C 罗还谁的， 不光是黑呀，这个速度也跟不上吧？ 对呀，下脚狠，关键这一点太吓人了。还有朋友说一说，地藏庵说这个夏天给他印象最多就是雨水多，大雨特别的多。是啊，我觉得夏天稍微下一点肯定是清凉的感觉，但是下多了肯定就成灾了。 是，所以现在刚刚有位朋友不说嘛，说他这个夏天，就是因为雨水太多，导致他工作量也特别的大啊。 还有朋友提到我们唱歌的事儿，刚才奉献了已经3首歌曲了，跟夏天有关的歌。刘冉说了，说感觉夏萌跟康乐也尽力了，刚才唱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这个转音什么高音确实有难度。是， 小骑马，小骑马这朋友说，上个月呢刚在这个游戏馆办了年卡，但是由于疫情又来了，所以不敢去了啊。游戏馆是个什么样的游戏馆呢？是那种电动游戏馆吗？还是和健身有关的游戏馆呢？ 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康乐说骑车夏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骑车减了5斤嘛。 嗯、 阿昭说了啊，你是不是也黑了一圈啊？ 还行， 还可以。 看康乐，你是不是戴着那个防晒的帽子呀？ 啥也没戴， 啊、 啥也没抹、嗯。对， 那就天生白。 就我刚才不讲了吗？在大太阳之下，在骑之前，我心里给自己做好了充分的一个准备啊，就说如果这天儿我要能顶得住。啊，骑，比如说从我家到电台，大概6公里左右吧，啊，我就认为接下来所有的困难我都能够迎刃而解。 嗯，很好，你很好的完成了这个目标哈、 啊。女生就不建议啊，女生因为都是比较喜欢美白嘛，是吧？ 女生现在也有这个防晒的衣服呀、眼镜啊、口罩啊，你可以全副武装的去在户外做你想做的运动。 哎、嗯，另外，夏萌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 嗯， 防晒霜，比如说这种大太阳。能100%防护住吗？ 你涂的够多就可以、啊、涂的够多然后还得及时补涂、 啊、 这又是一个话题了，可以展开聊咱们 夏天关于防晒霜的事儿。是，我看了好多女生啊，相当厚了，我能看出来脸上可能不只是说为了这个精致的妆容，也为了防晒、 嗯、那是吗、 嗯、这边还有吴梦生说了，那是不是就夏天顶着大太阳去这个运动啊，骑车容易中暑啊？ 及时补充水分应该还好吧？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您真的想要减肥的话啊，在保证不中暑的前提之下，还是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行的、 嗯、 啊，不能说就出来骑个5分钟，然后就回去了，冲个澡啊，其实那个达不到什么样减脂的目的啊。 嗯。 798说了，刚才我们聊到，C 罗的问题，C 罗来中超说要遇上琴声。啊，郑智那样的， 那估计人就摆摆手说这个我不来了。 啊、说 C 罗直接那真能选择退役了？ 那不用选择，必须退役了 啊！ 旋风一剑说这夏天的事儿嘛，一说起来我就想到家门口长河里游野泳的时光。哎呀，这肯定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啊，但是游野泳也得注意安全， 啊、 是吧？ 那是，嗯。还有大型犬科动物说能进争冠组就好好的去踢啊，就别还单外援去玩了啊，这个咱们下半段赛季再说吧。 另外说到夏天了，肯定很多朋友都提到跟大海有关的事儿啊、 嗯、 大天这夏天跟大海疫情的原因稍微遗憾了一点，但疫情过去之后，比如说下一个夏天的时候啊，您应该去海边多逛一逛。这边也看到了一篇美文啊，写的夏天跟大海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说再次看到大海，我的心难以再平静如水，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沙滩，拍击着礁石，也拍击着我异动的心灵，远分近视逝去的是往日纷繁的思绪，铺天盖地的绿让我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欢愉，我找到了大海的双眸了，还看到那一颗璀璨如钻的大海之心。哎，这夏天大海是不是更蓝呢？ 嗯，阳光如果强烈的话，这个大海是会吸收阳光的吗？ 地藏也说了，疫情期间看不了大海怎么办？啊，去什刹海来回玩一圈也挺好，划船 也行。风雨者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哈，是昨天晚上丰台遭遇到了强降雨，然后地铁门口好几辆车都趴在里边了，挺危险的。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都是给大家提醒了，说这个夏天哈，如果遇到了这个车辆涉水，而且呢水位已经很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应当怎么办？首先要做的就是，如果水没有超过您的窗户的话，千万别开门哈，开门很危险，一开门水哗啦就全都进来了。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从车窗爬出去。如果说已经上升到这个车窗的位置怎么办呢？你就可以用脚啊，或者拿这个头枕拆下来去砸车窗和车门的那个连接处，也就是它最薄弱的环节，把它砸开了之后憋口气赶紧游出去。 是，所以说平时的体育锻炼有多么的重要啊。 是， 您平时如果经常踢球的话，可能那一脚踹出去了，把这车窗一下子给踹开了， 平时 您就安全了。 嗯，不觉得，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个健身的好处就来了，可以救命啊。 这边还有 EK 他说了，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二时段吃什么啊，说莲藕这个有说丑啊，长得丑但是很有营养。他说了莲藕可不丑啊，为什么？他说莲藕那是哪吒的胳膊呀， 哎呦，说起来啊，《封神榜》里神话故事可不是吗？啊，哪吒后来变成了这个莲藕人啊，太乙真人用莲藕，然后加上法术，让哪吒是重新的回到了人间，然后保武王伐纣，确实有这一段啊。 嗯。我是曼联说，就看咱明年全华班吗？咱明年不是全华班啊，咱们不是新签了一个那个大牌外援吗？名字都特别大牌。 嗯，说的是国安的外援。 嗯， 是这个明年的事儿，肯定有很多的变数呢。 嗯，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回忆这个夏天在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还有朋友也是提到吃的事儿，吃冰淇淋，刚才就提到了。又提到吃冰淇淋， 啊，说这个前锋是咱国安新来的这个新签的这个外援哈，不知道状态怎么样，来了是不是还能来了就用，来之即战哈，嗯，下半年看看吧。反正现在呢，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是来不了了，也希望这位球员呢能够在这个自己的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呢，好好的维持自己的这个竞技水平。 嗯，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夏天是厚积薄发最好的一个积攒能量的季节，而到了冬天啊，或者说到了明年的春天的时候，就是展现您实力的时候。我们把这句话也是送给国安队啊，送给所有努力的人。经过了夏天的积攒，这个能量啊，未来看各位的。其实都是在夏天的积累。好的，我们第三十段先给各位聊到这里，话题是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您最难忘的事儿。今天从晚高峰五点陪伴各位的是夏萌和康乐，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第四十段还有一首歌曲哟。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2014年底，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会的准备工作加紧了步伐，而此时国际奥委会也召开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2014年12月7号，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体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召开。开幕式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发表了重要演讲，其中一点说的就是改变。 You can inspire others to change. 你不可能激励别人去改变，除非你做好准备改变自己，取得成功。做出改变的时机正是现在。巴赫在大会上表明了他改革的决心，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将围绕2020议程的40条建议进行讨论并表决。2020议程是巴赫在2013年9月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就开始酝酿的改革方案，核心内容包括降低申办奥运会的运营成本、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提高公信力、关注青少年等等。与会的96名委员就2020议程的40条改革方案逐一进行了讨论，并逐一举手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Against, abstentions, no. 而此时在会议上的北京代表团已经是欢欣鼓舞了，因为2022年议程和北京申办冬奥会的理念不谋而合。时任北京冬奥申委副主席杨树安说， 能够使奥林匹克运动啊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能够在全球啊更好的发展，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战略的这个决策。所以从中国奥委会、从北京冬奥申委来讲呢， 我们在申办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首先提出来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种理念，同时也提出来一定要是一个节俭办赛的理念。那么应该说我们北京的这个申办的理念上面应该说和国际奥会的思路啊是高度契合的。 同时在2020议程中也提到鼓励多城市共同举办奥运会，这一决议的通过无疑又给北京冬奥申委吃了一颗定心丸。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拉姆萨米说，这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早上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可以有多个城市联合举办奥运会，中国将会在北京开展冰上项目，而在其他城市开展雪上项目，我们很欢迎这样的做法。如果2020议程没有通过，是无法支持北京的申办的，但现在会有很多人支持北京。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6: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哎呀，这个歌曲也很适合夏天的感觉。 蒸馏水，但是说这个蒸馏水没有矿泉水好啊。如果要喝的话呢，还是去喝矿泉水吧， 喝冰水啊。但是有的人爱喝热水。这夏天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您最难忘的事儿。看到了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留言了，说自从听了我们金戈铁马的改版节目之后，就不听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了 啊。谢谢您的支持 啊，也希望您如果能顾得上的话就都听。 很多朋友还在问说 CBA 那边有什么消息吗，首钢这边有什么消息吗。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 CBA 那边还真的是挺安静的，首钢这边呢也没有太多的消息，因为接下来还有全运会的比赛要去进行，所以我们可能得等关注完全运会的赛事之后呢，才会有相应的 CBA 的一些消息出来。如果大家想去看 CBA 赶这个全运会篮球的赛事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关注哈。全运会这边也就是 U22 篮球的比赛呢，最早是在9月21号会开打，到时候咱们北京男篮第一个对手是湖北队。 好，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回忆这个夏天体育和生活当中最难忘的事儿。看到了有朋友谈到了唯有战斗，说了对于冬奥会也有他一些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些准备的工作。 说这个延庆那边有这个高铁直线哈，几十块钱就可以体验一下高铁商务座，包含了这个 VIP 的候车室啊，还有一些小零食。从延庆到清河好像是哈，确实因为冬奥会的举办呢，我们的生活是变得越来越便捷、 是 快捷、舒适了。 没错， 将近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举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关注到更多相关的一些内容。从冬季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包括北京体育广播哈，我们的节奏、我们的时间就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时间。在接下来金戈铁马的时间当中呢，未来哈，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动态。 脸皮薄说了，先别说新闻了，他等着听歌呢。 刚刚有很多人都在呼吁我们俩别唱了，这会儿又要听了吗？ 但其实有很多人也呼吁我们俩多唱点儿 啊， 是啊，唱歌这个东西，我理解的一点， 越唱越好呗。 另外，脸皮要稍微的厚一点， 跟城墙拐弯似的。 啊，这位朋友叫脸皮薄， 嗯， 脸皮薄的您还得在经常在一些 K 歌的软件上，这 APP 什么的，您自己先练一练啊，一点点的，就是增强唱歌的自信。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可谓是大名鼎鼎了。我看了在相关的音乐的软件上啊，这个点赞包括评论都是超过了10万啊、20万甚至这样的一个当量的。大概这首歌是在2004年时候出来的， 嗯， 那一会儿就已经非常非常火了， 嗯， 然而到了今天我认为依然不过时。这首歌就是七里香， 周董出场。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我吐字稍微清楚点， 对，我觉得你还是 有你自己的风格比较好。 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这样妙美，我们寻回那温暖的阳光，天刚摘的鲜草莓，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日下长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任自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诗的每页，雨下整夜，我的爱一直就像雨水，一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战争，我接着写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结。 哎呦，这边美少女说了一下子回到了中学的感觉， 嗯，是04年， 那可不是吗？ 哎，还真的是在上中学呢。 而且这首歌曲啊特别有夏天的那种味道， 就是吹着小风骑着自行车减着肥， 自行车后边再驮一位， 驮一位带一位不行吗？ 体重比较大的得用驮。 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燃绝，我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对我说心就的这个季节，初恋的心就像眼里熟透的 半截，你突然对我说起理想的年代，我自个觉只想要吻你倔强的嘴。 雨下着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人字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写的每一页，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这边战斗说了，说驮着的一般都是什么大米白面煤气罐儿。 那康乐驮着那是他的。 说到秘密了 啊，是不是驮了一个呀？ 啊，曾经练过柔道。 完了，我们节目里边一个不小心就说了一点秘密出来。 啊，说女同学一般是用带是吧？就带着女同学。 那不然呢？ 啊，我怎么用驮着呀？ 那你也可以扛一个女同学。前阵子不是有这个扛媳妇大赛吗？ 哎呀。哎呀，大家这个生活经验都挺多的啊！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美少女说了，每个人唱的都感觉是不同的这个味道。 嗯、是的， 他说因为每个人的青春是不同的， 嗯， 啊，他听不同人唱，仿佛回到了他们各自的一个年轻的那种感觉。嗯、是。 淡忘远山说顺手点了100多个赞，谢谢谢谢您。 这边6645说了，骑车不能带人，罚款。啊，那小时候那会儿 一点浪漫都给你弄没了。 对。特别安全的情况之下，在小时候啊，那会儿应该是可以带人的。当然这首《七里香》让大家想起了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你骑着自行车，带着非常纯洁的这种爱情的感觉啊，带着某一位女同学的时候，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没有女同学带着男同学的？ 有啊。 那是谁追谁？应该是女同学追男生。 男孩不会骑自行车呗， 还有不会骑自行车的呀， 多了去了，生活当中不会骑自行车的人 啊，还要啥自行车呀。 哎，脸皮薄说整首歌都跟着哼下来了，青春也回来了。 是。 嗯，托尼伟说04年回到工体，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日本啊，那个时候加一和郑智，哎呀，最强的留洋组合呀，青春又回来了。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议我说，啊，金曲十年，他说可以从2003年开始，那一会儿的华语歌坛好像很多金曲出现。 嗯、是是是，其实很多老歌啊都非常值得回味的，反正现在的一些歌，也可能是我们出现了代沟， 啊、 接受起来没那么快了。 但是我认为也。不一定是代沟，夏萌、 嗯嗯、 因为现在的这个音乐人啊，他做的音乐有时候更加的速食 啊。是的，就是快消文化兴起了之后， 对， 很多这个音乐啊也是变得传唱度没那么高了。 对，他不像以前那么的讲究了。你像这首歌曲可能是作者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构思啊等等的来写出这样的一首歌。 理智这位朋友 笑什么？ 从你们唱歌那天开始，我一到晚上就做噩梦，我都不知道该怪谁。 哎呦， 怪我喽！ 是我们唱歌还有一个功能，辟邪，是吧？希望您今天别做噩梦了啊！ 嗯，当然也希望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晚高峰的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不光是去说一些这个体坛的事情啊，关注一些社会上的热点新闻，同时呢也希望和大家快快乐乐的度过这2个小时的时光。 没错。好的，接下来咱们进入到资讯的部分吧，来说一说最新的消息。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6号称赞中国应对疫情行动迅速，并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马杜罗当天中午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以上的表态，他还感谢中国向委内瑞拉的抗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他说，16个月以来，大量来自中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了抗疫物资的供应。委内瑞拉方面将会继续与中国保持长久合作。 嗯，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拜登为自己做出的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辩护，反驳了所谓此举导致阿富汗陷入混乱、塔利班重新掌权的批评声音。拜登说，即使在撤军之后，美国也将继续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他说，撤军说明他正在兑现对军人的承诺，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而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的消息显示呢，8月16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重点就阿富汗局势以及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也表示呢，中方愿同美方沟通对话，推动阿问题实现软着陆，促使阿不再发生新的内战或者人道主义的灾难，不再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地和庇护所，鼓励阿建立符合阿国情、开放包容的政治构架。 另外也关注到了英国独立报16号援引美国军事媒体 Defense One 独家的获取了一张照片，显示当地时间8月15号，在喀布尔即将被塔利班攻占之际，有近640名阿富汗人挤在一架即将起飞的美军 C-17 的运输机里，准备逃离喀布尔前往卡塔尔。在照片当中，整个机舱内是密密麻麻，全都是人，他们蹲坐在了地上。报道说，这是这架货机内搭载人数最多的一次，远远超过了指定的载客量。而独立报也表示说，这张照片令人震惊。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总理穆辛丁16号表示，他已经向最高元首阿卜杜拉递交了辞呈，辞去总理的职务。马来西亚国家皇宫也发表声明说，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当天接受了穆辛丁以及其内阁的辞呈，并且立即生效。 当地时间14号上午，海地西部尼普斯省发生里氏7.3级的地震。据美联社最新的报道，海地民防机构16号表示，地震造成至少1419人，另有6000人是受伤。这个确实伤亡的情况仍然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报道称，地震造成一些城镇几乎被夷为平地，并引发了山体滑坡，阻碍了救援的工作。而海地新任总理阿里埃尔·亨利当天上午宣布为期1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瑞士的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当地时间16号说，他们用超级计算机把圆周率派计算到小数点后的62.8万亿位，刷新了世界纪录。那研究人员介绍说呢，这次计算耗费了108天9个小时。有人要问了，说这个算出来有什么意义呢？那研究人员就说哈，他们在计算圆周率过程当中也积累了经验，或许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说核糖核酸的分析、流体动力学的分析，还有文本分析当中。 哎呀，一说是圆周率，我就想起来了，我只能背3.1415926，后边是不会了。 咱俩的水平差不多嘛。 所以这个人家研究多少位了？这好几百万位。 62.8万亿位哈，数以亿计的。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未来，某档节目啊，最强的大脑袋。 关键是记这个， 可以用一下。 人脑记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干点别的多好呢？当然，这电脑算这个是有其他领域可以去利用的哈。 是。当然，人家这个专门计算这个东西的人，记这个3.14以后的数的人，可能就觉得了，啊，你俩因为记不住，是吧？ 我们俩这个脑力似乎不太够用。 但是我们唱得好啊，是吧？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这边有朋友也说了，刚才唱得不错。美少女说了，她今天本来是又困又累的，但是。听了刚才我们唱的《七里香》，夏天的味道，它突然有了力量啊！ 如果我跟康乐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呀。我是曼联也说，作曲是方文山，词是周董写的。哎呀，就是好听。 对，而且这首歌也是有着浓浓的这个中国风的韵味在里边。剧本杀他说了，算了那个是多少亿位之后的这个， 算错了也没人知道呀。还真是啊。 但是机器知道啊。 对。电脑算出来的嘛？ 对呀、尤其是这个电脑啊，它的这样的超级电脑，这个实力啊，不是我们人类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说，像是银行的密码什么的了，一般来讲会认为，比如超级电脑，那全部都能记住啊，否则您在手机上输一些密码，它怎么就能够通过呀？这说明了。电脑是深不可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不是有个科幻话题吗？就说这个人工智能早晚有一天会取代人类。 啊，我看过那个电影， 是吧？ 但是，就是人工智能那个电影里边写的， 它有它人工智能有了人类的情感之后，就超越人类了， 就是 它取代人类了。 但是它不能够完全的模拟人类的情感，所以那个小男孩，人工智能那个小男孩，应该好像叫艾迪吧？他非常想拥有人类的这个情感啊，但是人类呢，就是，他的妈妈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了，就顾不上这个人工智能的小孩了，是。 大型犬科动物说，圆周率要是某天突然循环了怎么办呢？都62.8万亿位了，还没循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循环。 是 数学不好是咱家里人的传统吧？还真是。 这个不是数学不好了，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过了奥林匹克数学这个范畴了。 那就说你数学好吗？ 我数学当年学的还可以。 哦，是吗？你高考数学多少分？ 我数学忘了。我这记忆力好像就不像数学好 了，忘了就是不好。 是啊，今天说的是，不是说忘记的事，说的能记住的事啊。大家这个夏天在体育还有生活当中，都有什么样非常难忘的回忆呢？ 哎，变局这位朋友说，哎呀，这肯定就让我想到了推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虽然推迟了一年，但是精彩还是依旧的。 是啊，这个夏天充满了很多难忘的事儿。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金戈铁马的节目， 哎呦，我刚 改版了。 开始我就想说这个事儿的 啊， 那不谋而合了。 是， 从8月10号开始呢，我们的金戈就在这个夏天的尾声进行了一个改版，全新的改版给人全新的感觉。 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不光去说体育了，以前体育是我们的主打， 哎， 那现在呢，除了体育，我们也会去关注一些社会的热点新闻，关注一下热搜榜上的一些内容， 没错， 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汇总。 是，所以说。这个夏天对于我们改版节目来讲，可真是一个粉红色的回忆呀！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各位带来的。接下来这首《粉红色的回忆》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的《奥运有范儿》。 明天再会。 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